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74集。又唱了不到两分钟，歌曲结束，电台女主播过分热络殷切的声音传来。 这是2005年飞儿乐队在专辑《无限》中收录的一首歌，想必大家也是耳熟能详。没错，就是《千年之恋》。那这首歌呢，曾经荣获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颁奖典礼的25大金曲奖，以及…… 他还是换了频道，这次阿音没再阻拦。阿音只说：“歌词写得不好。”“ 怎么？”“ 千年的伤痛，只为了求结果吗？”“早就不是了，千帆过尽。”是执念入骨，守望他是活着唯一的盼头。更不必说，我从来都没妄想过求一个结果。他哪里敢想，等待之于阿音，不过是为了与他的过程中能多彼此欢喜。人生快活那么几年，却也是痴人说梦。阿音说的是他与关城，张月想的却是他和阿音。 我更看重结果。 阿音转头看向窗外，霓虹灯比当年上海滩的还要亮而闪烁，电力源源不休，而对于张月的话就不置可否，一笑而过。他见阿音不理，目光望向前方，抿了抿嘴。驶入了中山路，车流量逐渐增大，随便找个路边的停车位停下，叫阿音一起步行。 人真的很多啊。 阿音心想着，上次见到这么多的人，还可以追溯到那年上元佳节，花灯如昼满长安，摩肩擦踵行朱雀，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日子。四周太过温情闲适，目之所及皆是现代服饰。阿音低头看自己皮靴的鞋尖，实在是不真切。张月虚揽了揽他肩膀，两人离得近些，怕的是人多走散。他手臂没再收回，不顾十二月的北风吹得手背通红。过路的小姑娘看到这一对仿若情侣的高挑男女，也忍不住感叹一句：“ 他好疼女朋友啊。” 阿音平日里跟药叉也是个没分寸的，线下丝毫没发觉张月这般搂着他有何不妥。他在哪儿？ 不知道。 阿音有些不悦，挣脱了他的手，立在原地。我没心思同你开玩笑。张月长呼一口气，摆出无奈的态度。 他真的来了，但你也看到人这么多，能不能遇到就看有没有缘分了。 阿音有些后悔，一个小时前他在他门口说的一句方官城去了，他心思就乱了，忽略了线下这么多人的现状，等同于在上元夜的街上找一个人。大海捞针不过如此，这种碰运气的事情他从来不做，犯过太多错事的人不配奢求命运眷顾。我不想再走了，回吧，下次我自己偷偷去看他。张月看着眼前人，他脸色白得有些病态，眉眼挂着的是久未与世俗相通的孤僻。 阿音，来都来了，不再走走，怎么知道见不见得到呢？ 语气不咸不淡的，甚至有些风凉。阿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没有注意到张月复杂的神情。两相坚持，他微微低着头，不愿意做出回应。张月等着，一点也不催促，直到身边掠过熟悉的声音，是男人温柔带笑的调子。 哎，你走慢些，别着急，小心别摔了。 阿音抬眸，单行道上他与张月未动，人们如同无形的水波缓缓流过，不见林林的面，只见方官城背影。那一刻死寂的心有烈火燎原，方官城是方官城，是阿音从未触摸过的新新人类，也是千年苦行路途中唯有的灯。很多年后的这个时候，也是这个声音，在暖融冬夜，在沙发旁的地毯， 给他讲《千年之恋》这首歌我听过，灵感取自英国荆棘鸟的故事。这种鸟从飞离巢穴开始便永远不停，只为寻找一颗荆棘，再奋不顾身地撞在最尖锐的刺上，以此鸣唱，一生独一。阿音明知故问道，你去了英国？得到点头的回答。随后呢，阿音埋在他胸前，毛衣不知是什么材质，实在是软糯，他为他突如其来的柔软与亲昵而闷笑。阿音说，关城与我便是鸟与荆棘。那年方关城辞职，转而到讲堂从小生活的城市工作，是男人为了女人的妥协。那天是两人在东北的第一个跨年，讲堂平日里端着的交金都有些放开，拉着男友匆匆地向广场走，好似只要够快，人群就不会压过来一样。张月不熟悉那个人的声音，为阿音骤然抬头而望过去，却见到无数个背影几乎相同的后脑勺。 怎么了？ 阿音常常呼一口气，好像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没怎么，走吧。他又改变主意了，拉着张月的手臂跟着人流走。张月后知后觉，反手抓着他手臂，触碰到的是毛绒柔软的貂皮。 你看到他了？ 阿音缄默，扭头看看过路的人，不做正面回答。张月叹气道， 走吧。 后来整晚直到烟花点燃的那一刻，阿音和张月一直在那两个人附近，熙攘的人群是天然遮挡，谁也不会发现他们总是在随着一个目标点移动，这样真好。张月本就以方关城为由带他出门，言出必见四个字印在脑海中，任他拉着自己的手臂到处走。讲堂举着手机，方关城一手护着他，中途也短暂举起过自己的，大概录了个简短的视频就收起。阿音问道，他们手里拿的也是手机？张月木着脸回答， 嗯。 阿音摸了摸口袋，发现自己忘记带那个小灵通，本想这就给张月告诉他自己不用了，便只能回家再做。我们明天去买。是了，药叉和张月千劝万劝他换智能手机，都不如方关城亲自用一次示范给他看。直到那个人带着女朋友上了车，同样停在中山路边，离张月的车不过几十米距离，张月在他身后看他对着消失的车尾气发呆。 上车吧，天太冷了。 回城一路无话。停车上楼，阿音要回家进门，张月还是认输的。 明天何时出去？ 阿音回头想了想说道，上午可以吗？我想把头发剪短些。张月喉咙很干回答道， 可以。 不说再见，阿音进门毫无留恋。张月心里有百转千回的思绪，一句都没说。他多想紧紧攥着他问，是因为方关城怀里的女朋友长卷发飘扬，才让你终于决定换发型吗？女人明里暗里的妒忌心，千百年来经久不衰，那阿音便干脆展示出来，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咪咪